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8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是周末啊，祝愿大家周末愉快。好，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嘉爷房谈的小白。小白你好。 大家好，我是齐小白。 嗯，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从无人问津到清晰改善的首选，哪儿呢？门头沟它的前世今生啊。 嗯， 那如果呢您对于门头沟置业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啊，或者有些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呢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号咱们互相交流。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呢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号了啊。另外呢有两个通知，一个呢是在本周六啊，本周六也就是明天我们将有一个看房团的活动啊，主要是看这个房山啊、丰台啊一些限定盘啊，还有这个地铁旁边的一些楼盘，当然都是400万啊总价之内的房子。那么如果呢你想参加的话呢，别忘了报名，您可以呢在手机的在我们的订阅号上报名也可以哈，打电话报名也是可以的，您写一个看房团就可以了，我们的编辑会跟您进行联络。另外在下周六啊，我们有一个今年最后一次的探店活动，如果您想装修或者说即将装修的话，这样的探店活动真的不要错过哈。可以给您一站式购题，而且呢在装修当中的一些问题都给您进行解决和解答，所以也是需要报名的啊，因为中午饭是我们来负责的啊，具体怎么来运送大家去等等是要根据人数来定的。所以呢无论是明天的看房团还是下周六的探店活动都需要报名。如果是探店的话，您写一个参加探店就可以了，把您的电话号码要缀上啊，这样以便于我们的编辑跟您进行联络。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其实说到这个门头沟啊，反正原来呢很多人对它的印象就是挖煤的地方，出煤的地方， 而且觉得这个比较远，而且那边其实除了您说的煤，也有很多的这种沿途有一些钢厂， 嗯， 就是大家觉得那边相对来说还是偏这种工业化的一个区域， 嗯， 但是其实现在来看的话，这些东西已经 都没有了。现在其实它主要这边还是以这种旅游带动它的一个区域的一个经济。 嗯， 对。 反正门头沟呢，在原来哈，给我们的印象呢，并不是特别好，好像是离市区比较远， 比较远， 有点说不上郊区吧，反正也比较偏僻的一个地方啊。 没错。 面积呢也并不大，人口呢却相对比较集中啊。 对。 所以呢，对于门头沟，很多人一提起置业，都觉得哟，白手，我可不去门头沟啊。 是。 啊，都是这样的。可是现在真的是不一样了。 现在真是不一样了，而且其实谈到这个距离啊，必须给门头沟这个护个短儿。 嗯， 其实那个从咱们这个自驾开车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它到这个西四环也只有这个十几公里的这么一个距离吧，十公里出头。嗯，全程像辅食、连食，包括即将明年这个开通的这个长安街西延线，将来有三条这种城市快速路是直接可以到达这个市区的。其实开车的话，二三十分钟就能到达这个市区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区域。包括相对来说，门头沟的这个环境还是要比这个市区或者其他的一些郊区它会好一些。 嗯， 对。 其实说到这儿，咱们不妨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啊。 嗯、 这个门头沟啊，虽然占地面积呢是1455平方公里，但是真正居住比较集中的平原区域呢，也只有20平方公里左右。 对，这是什么概念呢？1455平方公里，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行政区域了。 对对。 但20公里的话，咱拿这个东西城去跟它对比啊，其实这个东西城也就比它大了这个十几公里这么一个，所以门头沟相对来说确实平原面积有限，它大部分都是这种山地。 嗯， 对， 所以平原的话也就20平方公里左右。 对， 是吧。但是从人口来看的，目前这里有30万的人口数量啊，居住的密度还是相对比较集中的。 对，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集中吧。这个也有它的原因，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 S1 号线通了，轨道交通的完善肯定会带来一些这个人流量吧，包括这边的，尤其是新城，它是分为这个老城和新城。老城的话，大家都知道那边的这个配套已经相对集中、相对完善了， 嗯， 所以新城是它这边重点发展的一个区域。相对来说，这个新城这边主要是这个 S 一线途经的一个区域，包括这边也建了一个龙湖天街。龙湖天街是这种大型的商业，也是预计在这个2年内要这个开始投入使用了，所以未来这个新城包括还有很多的这种商品房即将入住了， 嗯， 所以也造成了它这边相对来说人是越来越多了，但是它配套也是越来越好了。 是的，就是它面积啊，就是它这个优势越来越突出以后呢，很多的商品住房呢全都进去了哈，所以人口呢密度也是越来越大。而且现在门头沟那边有一个地标式的叫做双玉奥莱， 这个其实 也都过去 一直有，过去其实就是一个物美，但是后来这边奥莱收购以后，这边还加了一些大型的这种品牌，是一个这边比较就是大家比较爱光顾的这么一个地标型建筑。其实谈到这个奥莱，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嗯， 就是中秋的时候我去门头沟踩盘的时候，也发现就是门头沟确实停车非常难，这边其实管理还是非常严格的。我唯一两次贴条都是在门头沟，所以大家注意去那边玩啊、吃饭的时候，千万要遵守那边的一个规则吧。 嗯， 对。 可能有些人觉得呀，那么偏远的地方肯定不会说管理那么的严呀、啊。 哎， 其实恰恰相反。 对， 现在无论是门头沟，像通州什么的，也是这样的。 是，所以门头沟你会发现它路面不乱，因为两边的话不能瞎停车。 嗯，但是你发现它有一个硬伤啊，就是这个交通问题。 对。 比如说从通勤来看哈，早晚高峰像辅食啊、连食啊这样的车流量还是跟原来相比明显增多了。 没错。 啊，这个通往市区的这个通行线路呢，还相对比较的单一，而且这个轨道交通也并不是特别完善。 对，这个是这样。首先从交通来说，将来这个长安街西延线开通以后，肯定会为这辅食和连食分流，就是缓解一些压力。 嗯、 像您提到这个轨道交通是这样，因为这个 S 一号线，它预计是跟这个苹果园连通，然后能换这个6号线和1号线。但是苹果园那边，因为现在它那个站点在做这个主体工程的一个改造。因为现在它，以现在的那个站点的话，它不足以支撑一个换乘的这个客流量， 嗯， 所以这个还我们也问了一下，大概还需要2到3年的时间。 等于就是它能跟市区换乘之后的话，这边交通会非常方便。现在的话，您可能还得坐什么金安桥这些站点去坐公交，然后再到市区。 嗯， 所以其实 SE 目前来看是对它没有实质的改变，但是未来两三年以后的话会非常方便。 对，所以有些人反映就是从门头沟啊往返于市区，像这个北京城区的话呢， 还是比较 比较辛苦的， 是 不是那么的方便哈？ 没错， 相对来说，在中关村啊、西二旗啊、望京等等工业区上班的人呢，在这里租房的人也比较少，因为它交通不是特别的便利。 对 哈， 这边的话主要还是我们也打听，在这个石景山或者是西海淀，甚至是这种总部基地的人比较多。 嗯， 中关村也有，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这种近郊或者远郊它会有这种彩虹大巴，就类似咱们这种共享单车这种概念，会有这种巴士是专线的形式去到中关村、望京等地，就相对来说也是还算方便吧。 对，实际上跟其他区域相比的话，门头沟如果租房的话，它的租金还不算高，相对比较低吧。 对，即使我们看到它的这个房价现在大概一会儿也可以聊一聊，就是五六万的一个水平，新房的一个房价，但是它的租金来看涨幅并不是很大。这边的话，现在租一个一居的话，您2000多或者是不到3000还能租到。对。 那实际上咱们下面就说说它的这个房价吧，因为很多人特别关注这方面的情况哈。我记得在2015年的时候呢，门头沟那边的商品价格的话呢，也就是3万左右。 对，3万都可能 三年前吧，也就 都算这个高的了， 都算高的啊，也就是3万左右。 对对对。 而且是在这个城六区当中呢，它是算比较低的。 对，在城六区来说，就是它在跟城六区比算比较低，然后跟这种就是除城六区以外的一些区域来说，当年它还是第一个破3万的。对，因为它这边当时建的其实这种改善类产品比较多，偏高端化的路线，所以它定价也高一些。然后时至今日的话，现在这边新房市场的话，去年有一个高点，就是6万的一个价格。但是现在的话，其实包括这个开发商有很多的这种让利优惠啊，包括一些折扣，其实现在这边新房的价格5万多。然后二手房的话，新城一会儿咱们说为什么啊，因为有一些这个配套的一些落实，所以新城有一些新一点的小区也是5万多的一个价格。而门头沟整体的一个二手房房价的话4万出头，甚至还有3万多的房子。 所以刚才您说了，这个门头沟呢也是非城六区第一个破3万的一个区域了，这是2015年的时候。 这是2015年。 那么在2016年，也就是一年以后哈，据说这儿的房价已经都破了4万了，甚至已经进入6万的时代了。 对，6万的话，其实这个怎么讲呢，也是受这个北京整体市场的一个情况的这个影响，就是当时其实差不多其他区域的话，它这个价格也是有一个上涨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门头沟当时也到了6万这么一个价格。但实际从现在来看的话，还是刚才那句话，新盘的价格的话，基本上都是在5万5到6万之间，也有一些项目它相对来说折扣力度比较大，5万出头就能买到。对。 所以呢，我这手里有一个2016年北京土地市场竞拍的这么一个表哈。 对。 那其中也提到呢，当时在门头沟啊龙泉镇有一块地啊，也楼面价达到了4万1了。 对，4万1，然后这个项目现在还在卖，而且这个实际来说的话，它这个销售情况并不是很好。你想，当初它这个开盘，开发商的预期是能卖到7万做这种改善四居，现在的话了解了一下，大概5万5到5万7，它也经历了一个降价。 对， 所以其实政策调节还是非常必要的。现在这边的相对来说，市场来说还是价格比较平稳。 对 对， 为什么呢？我说到这个市场竞拍表呢，在2016年的时候呢，咱们看到门头沟这块地啊，已经卖到了它的楼面价4万1哈。 对， 当然可能是比较高端的一块地了。 对， 但是其他呀，当时朝阳、顺义哈，甚至是海淀有一块地，以及房山有一块地，当时在2016年的时候，有的也就卖1万多楼面价， 其实 它居然能窜到4万多。 这个一个是反映这个门头沟确实地方特别小，因为它这个配套也是相对集中，可能开发商拿地的话都是扎堆，都是这一块地儿。然后像朝阳啊，包括您说大兴也好，房山也好，相对来说它的这个平原面积比较大，而且它的这个板块比较多，相对来说有一些核心板块可能价格会高一些，像有一些可能配套还相对有所欠缺，发展还不是那么 好的一些区域它会低于这个价、嗯、所以这个得综合来看。 对，我想像它那个价格比较高的好多都是这种改善型的住房了， 改善 相对比较高端的。 没错、 啊、确实门头沟呢因为它自身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的环境优势啊、嗯、也是吸引了很多的老年人来这里看房哈。 没错， 加上它这个有些产品的定位呢是有别于像石景山呀、丰台呀等等、 嗯、 所以这里的楼市呢应该说大家还是普遍比较喜欢那种户型比较大啊， 没错， 这个相对比较高端的这种改善型的住宅，所以可能也导致了它总价的相对比较高哈。新房售卖的周期可能就比较长一些，像刚才我说的这个项目到现在还在卖呢， 还在卖呢。而且其实从开盘，像咱们看到16年拿地，其实它去年开始卖的，现在可能卖了也就只有100多套吧，它体量还是有就是1000套以上的这么一个盘、 因为当时比较超前， 没错， 相对比较贵，但是现在这个项目的价格可并不是特别贵了吧、 对，有折扣5.7万，所以您想，当然它预期是7万、而且它是在门头沟这个老城区那边，相对来说那边没有什么地了，这么一个核心的一个区域卖到5.7万的一个价格。对， 那现在从门头沟来看哈、它的二手房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这边二手房刚才也跟大家说，就是整体的一个均价是4万，但是您得具体去分析，因为门头沟其实它这边二手房市场的一个流通的情况一直来说都不是特别的好。这个为什么？因为它这边房源的种类太多了，像大家都知道，可能这边纯商品房的这种二手房的话很少，因为这边大多都是那种回迁房，包括一些经适房，而且都是这种房本还没下来，没到5年呢，所以导致这边二手房市场的一个选择来看，前几年不是特别的多。像一些商品房的话，可能也是这种2003年呀、新一点的也是2009年的二手房了。这类产品的话，其实大部分人觉着可能当地它基本上满足每个人都有房了，所以它不会考虑这种老一点的这种二手的商品房。然后还有一类产品，就是它可能14年、15年甚至16年的这种刚刚售完的这种新房的产品转为二手房，但是受制于它这个税费没就是没房本没到5年，它税费比较高，所以这类产品的话，其实折合单价包括总价来看也不是特别的便宜，导致门头沟其实出手的话没有前两年的话没有更多的选择。对， 而且门头沟呢其实小区还真不少，据说有200多个小区、 有200多个小区呢，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像刚才说的一些回迁房。但是其实这两年随着这边尤其是10年以后的一些这个商品房转为二手房之后，房本满5年了，税变少了，所以这边它很多的这个小区开始受到大家的一个关注了。 另外呢，刚才有一位豆豆的朋友哈发微信过来说，在门头沟那边呢高压线特别的多，这是怎么回事？我不太了解。 因为大家知道高压线它的作用是给这个区域去供电的，而且门头沟为什么都说它高压线多呢？其实咱们不能点名批评其他区啊，其他区也会有这样的设置，高压线设置这是很必要的，就是因为门头沟的这个平原面积只占整个区域的这个1.5%，确实平原面积有限，所以显得它这个高压线集中一些。您说这高压线不可能都建在这种山坡上啊，所以大部分它还是在这个平原的一个位置，导致可能它和这个 相对比较集中哈。 对，而且在2年前的时候，那会儿去门头沟也参加了一个活动，市政的活动，就是做了这个高压线的一个防护改进的一个工程吧。其实高压线都是在这个房源的一个安全距离，只不过就是买房都是看着膈应， 看着膈应。对 对， 其实对人健康啊、安全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但是其实我想说的就是对于房子来说，它的这个价值或多少还是有些影响，因为将来如果比如你买了一个高压线边上的2居，开窗户，这次彩盘也是确实有这种从卧室就能看到高压线就在您这个窗户边上，这种房子确实卖的时候一个是不好卖，另外一个确实这个砍价的空间要大一些。 你说它不影响吧，确实也是影响心情。 是 啊，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前几年的门头沟也是集结了像这个融创啊、华润啊、远洋啊、华远啊、中昂等等很多的这个开发商哈，他们在那儿呢卖了很多的商办的一些产品，也特别多。 对，这个其实商办产品有利有弊吧， 也好处是确实它也促进它的这个业态的这种形式不是那么单一，因为它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比如远洋啊，包括龙湖的一些生活配套，比如大型的商场啊，包括一些超市给带动起来了。但是从弊端来看，确实这类商办产品的话，我也算了一下，总共加起来得有5000套起步的这么一个体量吧，确实也带来了一定的这个人口密度，而且它跟这边重点发展的新城的住宅是混在一起的。 嗯， 对。 但是它大部分是集中在这个长安街西沿线一带的。 对，长安街西沿线，也就是门头沟的这个新城，就是新的一个居住区。 对 对。 但是现在一些商办的项目不像那么抢手了。 对，这边的其实商办项目的话还是有一些的，因为现在新政出来以后也必须全款去买嘛。 对对对。 包括这个也做了这个限购的一个政策，所以这边的这个商办类产品的话，如果您不是有这种办公需求，或者是其实它的价格来看跟市区的这个商办来说没有太大的优势。 嗯，其实这个商办类的房子啊，虽然说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商住这概念了啊， 对， 但如果说你真的是买这个房的话，也并不想怎么来回倒腾的话， 对， 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买这个原来历史遗留下来的商办产品也是可以的，因为它呢总款相对是比较低的， 没错 啊，而且它里边的这个格局有些那种小 loft 它也是不错的， 错，而且有的是这种、啊、很多产品都是这种精装好的，而且年轻人住的话还是挺好的， 挺舒服的、嗯、啊。当然这种东西可能不一定是一次到位啊，因为它总的这个面积相对都比较小， 没错， 没有特别大的。 对，如果您要是考虑过度居住的话，其实就不建议买这种产品了。 对, 对，是的，嗯， 对。 另外呢，其实提到门头沟哈、啊，刚才咱们说到了更多是些它目前的不尽人意的一些地方啊。 没错， 其实门头沟的美呢也是不容忽视的。 没错，门头沟其实也是这个北京五 A 级景点比较多的这么一个区域，像这个妙峰山啊、潭柘寺、戒台寺，每到这个尤其刚刚入秋啊，包括中秋那会儿，包括元旦，像很尤其是双玉环岛那儿会特别的堵，因为那是那个妙峰山的一个必经之路，大家会发现到这个门头沟来旅游的人非常的多，这边也确实是环境非常美。然后在我在踩盘的过程中，走到房间里，有一些小区它是这种做的南北通透嘛，你会发现它这个三面确实三面环山，这是确实真实的，而且几乎每一个小区的这种部分楼栋的话，它都能看见水，因为这个永定河的面积也是非常的大。 对, 对，所以像你说的三面临山啊，观山观河， 对， 真的很舒服啊。像那边的什么妙峰山啊、戒台寺啊、潭柘寺啊等等很多的名胜古迹都在那儿啊。 没错，而且这边其实高层的商业不是特别多，所以大家就是平常到那儿的话会觉得相对来说节奏还是慢一些，不会看到那么多的这种高楼大厦，心情还会很不错、 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 是 啊，哎，那个窜底下村就在门头沟，是吧？ 对，就在那边 啊。我记着，我跟那边玩过、啊，那边就是连着好多的景点，其实还是蛮多的。 没错，而且那边垂钓的人也特别多，而且平常一块去那边玩玩爬爬山什么还是不错的。 另外您也提到它的这个商业配套设施啊，现在也跟进的可以的。 对 啊，对人民的这个生活呢应该说也能够满足。 没错，现在的话其实刚才说到有奥莱，其实去门头沟给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前几年到处都是这个物美的商超。对，而现在新城这边也有了自己的商业，像这个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华润的 Plus， 也是一个大型的商业，包括未来规划还有这个远洋的商业，包括咱们说的这个天街，其实大家也可以看看，之前咱们节目也聊过，就是天街往往会带动这个区域的一个商业的一个发展吧，像这个东边的这个长楹天街，包括天宫院的那儿的一个大型生物医药基地的天街，包括房山的良乡也开了一个天街的这个购物中心。天街无论从这个规模还是品牌来说，其实未来来说对这个基本能满足这个新城这一大片区域的这个业主的一个需求。所以从这个商业来看还是非常不错的。 对，另外呢，如果大家跟着住的话，可能要关心比如说医疗资源啊、教育资源啊等等的哈。在这两个方面的话呢，这个门头沟目前呢还是有很多的 这种前景的。 对，像现有的话，这个门头沟老城区有一个精美总医院，这个是三甲级的医院，而且也可以辐射到新城，因为新城开车的话到那儿只有四五公里的一个距离。而未来的话，其实门头沟这个新城的话还会规划一所这个三甲的医院，这个还没定，到时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像二手房的话，其实之前很多人知道门头沟有像这个梧桐苑啊，什么丽景长安这种老盘，也是刚才这个周老师说的2015年那会儿卖30000多的这么一个项目，其实这两年它流通并不好，但是从这个今年年初开始，这个10年左右商品房流通性相对好一些，这是什么原因呢？就因为门头沟新城多了几所学校，就这边之前教育来说相对弱一些，而现在的话其实有两所新的学校，像这个八中的西校区，包括还有一所叫八中分校，这些您不能说它这个跟市区比能追赶上那边的这个教育质量，但是从这个硬件来看，包括当地这个居民的口碑来看的话，其实很多人已经选择在新城居住，愿意让自己子女在那儿上学，因为都是这种9年制或12年制一体的这种管理和教育。 由于他这个教育资源和这个医疗资源的哈，这个越来越丰富， 是 也使得他们那边的这个房子呢，也可以说是水涨船高哈。比如周边的一些房子啊，原来可能是3-4万，现在已经到了5万以上了哈。而且呢，门头沟呢，确实刚才你说的有一点啊，就是它改善型住房相对比较多一些， 没错， 这种小户型的产品呢比较少见啊。所以呢，如果要选择的话呢，你要是这种刚需啊，这种刚需这样的小户型就比较难选。 没错，其实也给大家分一下类吧，就是如果其实这边选在这边选择改善类住宅比较多的是这个石景山或者是西丰台和西海淀这边，就是西四环西五环周边的这些想改善的需求，因为他们觉着从他们的之前的住处到这个门头沟来说还是比较近的，比较方便交通，所以这边主力购房人群还是这样的人群，包括也有一些门头沟当地改善，但是其实从这个当地改善来看还是比较少的，因为这边大部分都是这种就是拆迁家庭吧，大部分都有房住，所以来说的话还是以这个市区西部人群在这儿买房相对来说合适一些。而像我们说的这个房价，其实之前咱们在做节目聊这个门头沟的新房的时候会发现，门头沟老城区的房价会比新城要高一些，因为老城的这个配套更好，包括地段更核心，然后新城可能发展的相对来说还慢一些，但是从现在就是最近一个月我踩盘发现这边的这个新城的房价已经跟老城区发生了一个倒挂，说明大家也是非常看好这个新城的一个潜力。 是的，实际上在门头沟呢，它是分这个门头沟新城啊和这种老城区这么两大区域。 对， 那么在下半段的时候呢，我们就这两大区域的一些房子的情况呢跟大家具体再来说哈。 好的， 那么我看到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来报名我们明天的看房团以及下周六的探店活动了哈。这样如果有什么具体问题的话呢，你也可以现在拨打电话来问一下8501-3710 8501-3710，可以问一下我们的编辑啊。那么比如说那个探店活动具体是在哪儿，怎么个集合等等，那个我们会陆续告诉大家的啊。好了，那咱们上半段的先聊到这儿，广告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要

出租这种商品房，求租商品房的话，一居的话怎么也得3000的起步了， 所以这便宜很多。 没错， 所以很多朋友就说，哎呀，我够不够这个资格来租这个公租房啊？ 嗯、 哎，这个事儿咱们到哪儿去看一看、 啊？这可以到这个当地的住建委，就是顺义的这个住建委相关的这个保障房的部门、 嗯、 有官网 再 去查，对，怎么申请，它会有这个入口。 嗯， 对， 好，如果呢自己呢真的是够这资格的话呢，租这种公租房啊，又省钱， 嗯、 同时呢它住的也比较舒服、啊， 而且稳定5年的一个周期， 对，相对比较稳定，嗯、挺好的事儿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出租房的乱象。待整治啊！近日呢，某出租房再次引发关注。据报道呢，说有租户啊，通过自如租房5个月以后，在床边呢插座上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小孔，怀疑呢被安装了针孔的摄像头。那么报案以后呢，经民警确定，插座背后果然藏着一个偷拍的设备。目前的案件仍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 是这个，其实也应该从这个源头，就包括当时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出租。停止以后这个交割的这个过程中，其实自如这边包括一些其他中介公司，他应该去查一查这个房屋的一些情况，这个也不至于后来租客能看到有这个摄像头之类的。 就是这个事儿怎么弄成这样呢？ 是 你说这个不仅是违规，甚至会触犯刑事了，刑 没错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好好的整顿一下啊。 是，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公积金呢这个监管收紧了，骗取套取将被纳入央行它的征信系统了。那商业银行房贷业务经历了持续一年的紧绷以后啊，已经逐渐的进入了一个平缓期。那首付贷信贷挪用情况已经有所好转。与此同时呢，监管的重心调整至住房公积金领域啊，多地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也释放对于违规骗取啊套取公积金行为的这种管控信号。合肥日前就出台了一个有关住房公积金啊骗取套取行为处理的一个暂行办法，对于骗提套取公积金行为的将计入管理中心业务系统1到5年，并纳入央行征信的系统。 是这个上午我们同事还在聊啊，大家觉得哎呀这样的话是不是有这种骗取行为的话会被我们提公积金这个流程也变得慢了。其实北京来说这方面管控还是非常严的，而且如果您是正常的需求，比如说买房提取公积金或者是租房去提的话，基本上就是当月的这个月底之前申请的话，第二个月月初很快就能到账、 哦、 所以您只要是这种正规的需求走正常的这种渠道的话，其实这个公积金来说提取还是非常方便的。 嗯嗯嗯，别因为前些时候这个公积金的新政出台以后啊，弄得大家人心惶惶，总觉得这个公积金好像不好用了或怎么的。实际上你要是守规守法的去用的话， 对，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对，人流程很快、 啊、 现在。 是的，那有一点确实是，就是说你这个就是工作年限比较浅啊，没工作几年，那么这样的人呢，贷款公积金确实受到很大。大的影响， 没错，可能就需要去用商贷或者走组合贷了。 对，好像一年就10万、嗯、是吧？ 一年10万， 一年10万， 对，你得干到11个年头才能贷够，就是120万。 嗯。好的，那接下来还有一点点时间啊，咱们还有时间说这个共有产权房的信息吧。 今天有6个消息，简单给大家 说 一下 吧。好好。 现在这周也是有六个关于这个共有产权房的消息，其中有4个是网申信息，包括门头沟的这个中铁西山梧桐也是时长的一个项目，10月23号截止网申，这个大家要记一下这个时间。 对。 包括大兴的两个项目是这个义和庄的两个共有产权房，4号限沿线，念坛家苑是10月27日。截至网申，单价是29000的一个价格。像大兴的这个另外一个项目四季盛景园，它是10月30号，也是这个月月底截至网申，单价同样是29000的一个价格。还有一个是延庆终于又出现了一个共有产权房，叫中交富力雅骏，这个是11月2日截至网申，现在已经开始网申了，单价是18000的一个价格。然后还有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朝阳又要出一个共有产权房了，也是近期就要网申了，大家可以关注这个住建网的官网。这个项目的话单价目前定在了37000，叫锦安家园，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另外还有一个丰台的这个